绝。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， 我是得了叮当，赶快关掉电脑去休息吧，晚安。

使失去你，谁要未来，谁愿放心离开。今夜你会不会来，你的爱还在不在，只想拥有你，同到未来陪伴着我。